同熱帶風暴小熊相關的雷雨帶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在清晨5點，小熊集結在河內的東南偏南大約1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北部灣，並且移向越南北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亦都有幾陣狂風雷暴，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清勁東南風，初時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面有湧浪。展望未來幾日驟雨逐漸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現時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偏南氣流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喺清晨5點，熱帶風暴小熊集結喺北緯19.7度、東經106.2度附近。佢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係每小時65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北部灣，並且移向越南北部。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南風5至6級，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东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近日大家对于接种新冠肺炎疫苗都会有些疑问其中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人士是不是不应该接种疫苗呢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就指出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慢性疾病人士其实都是属于新冠肺炎的高危组别来的若果不幸好感染了的话就会有较大机会出现病情严重的情况甚至是死亡添所以如果经过医生的评估你的血压和血糖都控制得好的话其实是可以接种疫苗的。而接种疫苗还有效预防因感染而导致的严重疾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看清楚卖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豫再看戏。被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凉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 晨，早晨，而家时间嚟到早上嘅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一齐联播紧嘅 Beautiful Sunday 啊！今朝早咧翻嚟嘅时候咧，体感嘅温度咧相当之舒爽啊！室外录的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4%。有啲朋友咧可能唔中意太过潮湿嘅气温嘅，但系咧94%咧，可能对于一啲家庭主妇啊，或者需要做家务晾衫嘅人嚟讲咧，就比较困扰一啲啦，因为咧呢一个湿度咧，可能令到你嘅衣物难啲干啦，又或者令到你咧可能喺工作上面咧，如果你系做文书工作咧，特别咧会觉得啲纸张咧就好似哇，充满住湿气，会唔会咧都希望唔好咁潮湿咧吓？人人都有愿望嘅，不过唔知道你而家啱啱瞓醒嘅话，有乜愿望咧？ 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 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亮亮的深秋，还记得人潮帮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就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舍不得挥挥手。 今朝早咧，林慧一连送上嘅两首作品，分别嚟自陈海永嘅《I Wish》，同埋啱啱听过嚟自梁静茹嘅呢一首《小手拉大手》啊。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有开心事、上心落事，打电话嚟啦。完美的世界可能是活在你心底里面，亦可能是在你记忆里面不断地盘旋。若果今朝早这一段的回忆亦都令到你好想分享的话，就打电话来吧，1872388，有林慧在这里。迎着礼电的门牌，迎着月光的街，应当冷了 个年代呢可能已经好少写信，但其实笔墨之间你的字迹你的心态完全可以反映到出来。听过来自这首王菲的作品《邮差》。 给谁听？哦，想你想得好。 想的好痛心，向着远方喊爱你，深深爱一个人根本不该苦苦压抑，一点迟疑一生的悲戚。 送上的两首作品分别来自邰正宵的《想你想得好孤寂》，和刚刚听过这一只《旧梦不须记》雷安娜的作品。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有些事情想点唱想分享的话，欢迎你可以打电话来，稍后六点半之后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 旧事也不须记，事过境迁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此后人生漫漫长路，自寻路向天际纷飞。他日与君倘有未了缘，始终。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新增7738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再多12人死亡。英国近期嘅确诊个案回升，首相约翰逊话，对于解除封锁措施嘅睇法，不如上个月咁乐观。约翰逊表示，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根据传播力，新增确诊个案和留院人数增加，问题严峻。英格兰地区原定在今个月21日解除余下的防疫限制，英国传媒报道，当局考虑押后4星期先放宽措施。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5岁官方生日，温莎堡举行阅兵仪式。因为新型肺炎疫情，仪式连续第二年改在温莎堡入面举行，规模和参与人数大减。伊丽莎白二世坐在主礼台上观看，仪仗队鸣响礼炮致敬，皇家空军特技飞行表演队在上空喷出红白蓝的烟雾，伊丽莎白二世面露笑容。 英女王的实际生日日期是在4月21日，但王室认为夏季的天气较适宜举行庆祝活动，因此将官方生日定在6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星期六新冠疫苗接种剂次超过54,000，再创单日接种剂次纪录，同时连续两星期每日的接种疫苗人数超过30,000。全港接种总剂次正是迈向290,000，当中170,000人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聂德权在社交网站说，市民踊跃接种，社区保护屏障越快建立，生活越快恢复正常。另外，星期五有13人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或者医管局指定普通科门诊接种疫苗后出现常见副作用而送院，全部情况稳定，其中6人已经出院，2人留院观察，3人不遵从医生劝告自行出院，2人未经诊症自行离开医院。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基尼斯高娃击败俄罗斯的帕芙尤珍高娃夺得冠军。世界排名33的基尼斯高娃以6-1、2-6和6-4盘输2-1取胜，首次赢得大满贯锦标，亦都成为40年来首位在法网封后的捷克球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爱宠粪犬学堂， 点解啲狗狗成日向住道门系咁吠嘅咧？ 因为佢哋有个错觉咧，认为佢哋系用吠叫驱赶咗出边嘅人走。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呢可以说是在香港已经落地生根，因为呢他住在香港已经有26年了，有来自印尼的 Andy。 Teman-teman atau para pendengar Radio RTHK di Hong Kong, perkenalkan nama saya Andy Yusrini Purnomo, dan saya sudah tinggal di Hong Kong selama 26 tahun. Saya bekerja di perusahaan penerbangan, ini merupakan salah satu penerbangan terbesar yang berbasis di Hong Kong. Saya berkeluarga di sini dan 2 anak saya juga lahir dan besar di Hong Kong. Andy 咧喺一间香港嘅航空公司度工作啦。佢话喺呢一度咧，佢有自己嘅家庭，同埋咧有2个小朋友，都系喺香港出世同埋成长嘅。而家咧喺香港已经住咗26年噶啦。知道你咧系一位非常之资深嘅航空人员啦，咁都想知点解你会 做呢一份工作会做到咁耐嘅咧？有啲咩咁吸引你咧？ Sebetulnya pekerjaan ini merupakan pekerjaan yang sangat fulfilling karena kan mengunjungi negara-negara yang berbeda, bertemu dengan kultur-kultur yang berbeda. Kita seperti citizen of the world. Jadi makan siang di Hong Kong, makan malam di Tokyo, dan bisa keliling dunia dan bisa mempelajari kultur-kultur dari berbeda negara-negara yang berbeda. Jadi kadang-kadang banyak sekali hal yang kita orang serupanya orang Korea itu seperti ini atau orang Belanda itu seperti ini, orang Inggris seperti ini. So, itu sangat menarik buat saya. Dan banyaknya waktu luang ketika kita bekerja di airline itu membuat kita bisa lebih hands on atau bisa lebih fokus juga ke keluarga atau melakukan hobi-hobi lainnya, sehingga makanya saya lumayan betah bekerja di tempat ini. 佢話呢一份咧係一份非常充實嘅工作，因為佢哋好似一個世界公民咁，會到訪唔同嘅城市，學習唔同地方嘅文化，仲可以環遊世界，例如係喺香港食午餐，去東京食晚餐，了解唔同地方嘅人，所以咧佢覺得係一份非常有趣嘅工作啊。而公司咧亦都俾咗好多時間佢哋去做自己喜歡做嘅嘢，或者專注喺家庭上。所以他觉得做这份工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我知道作为航空人员成日都要周围飞的，不过有了家庭之后成日见不到对方行不行？ Sebetulnya malah bagus jadinya keluarga itu lebih kangen, ibu atau ayah saya pergi 4 hari atau 5 hari ke Eropa, pulangnya lebih kangen, jadi lebih menghargai satu sama lainnya. 佢話其實咁樣佢覺得幾好啊，因為咧大家更加珍惜喺埋一齊嘅時間，更加尊重對方。例如好似佢要去歐洲四至五日，翻嚟嘅時候咧，感覺到大家更加掛住對方，同埋亦都更加珍惜喺埋一齊嘅時間。最後啦，咁啊，你喺航空公司亦都工作咗咁耐啦，令你覺得最深刻或者係最感動嘅事情係乜嘢咧？ Ada dua story barangkali atau dua cerita. Yang pertama itu saya sempat suatu kali ada emergency landing di Singapura, emergency darurat di Singapura, dan dari situ saya bisa melihat betapa para penumpang itu sangat menghargai kerjasama kita dan betapa mereka rely atau berharap banyak dari kita pramugari, pramugara ataupun pilot-pilot itu. Itu buat saya suatu kenangan yang tidak terlupakan. Almost like near death experience. Yang kedua adalah waktu saya mengajar karena saya mengajar di training school-nya juga, itu melihat betapa mengubah satu seseorang untuk dari tidak tahu apa-apa sehingga siap untuk menjadi pramugari atau pramugara, itu suatu hal yang menyejukkan atau fulfilling buat saya sebagai seorang pramugari dan juga sebagai seorang pengajar. 有两个故事可以分享嘅，佢话第一个咧就系曾经有一次咧喺新加坡需要紧急降落，佢话嗰一次咧佢哋大家工作人员啦都见到乘客系非常之欣赏佢哋嘅工作啦，同埋佢哋之间嘅合作啦，亦都好信任各位嘅空少、空姐或者系飞机师。嗰一次咧系一个非常接近死亡嘅经验，亦都系一个非常之难忘嘅回忆。而第二个咧就系佢教书嘅时候啦，因为咧佢有喺培训学校。他可以见到啲人由咩都唔识，直至佢哋成为专业嘅空少或者系空姐。对于老师嘅佢嚟讲，有一种非常之开心同埋好充实嘅感觉。哇！见到学生由零变成专业级，哇！嗰份嘅满足感咧，相信亦都系老师工作嘅最大嘅动力之一。知道疫情的关系，很多航空界的朋友都受到影响，不如下一集跟我们分享一下在疫情下你的生活又有没有什么改变呢？今集多谢 Andy， Thank you。 Yang berlaluBiar berlaluBiar Yang berlalu Yang berlalu, biar berlalu, biar berlalu. Apa enaknya dibalut seru, berlalu biarlah terasa dulu. Orang bilang tangis membantu, itu tak selalu. Yang berlalu, biar berlalu.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先，第一通接通的电话是陈太，早晨陈太。 早晨啊，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点啊？ 我又系陈太啊。 嗯，点啊，陈太？ 我上次都是打个电话嚟话预祝我个女儿生日快乐嘅。 哦。 咁咧，今日咧就是佢正式嘅生日。 嗯。 正式初四佢生日。 系。 咁我就祝佢生日快乐。 嗯。 身体健康。事事顺利， 嗯，会不会见到面啊？今日， 今日唔会啦，本来都会嘅，但系咧佢哋啲细蚊仔考试啊， 哦， 所以咧佢哋个个都唔可以入嚟啦， 嗯， 咁我哋约咗迟少少啦， 嗯，都冇所谓啦，即系都系一个名堂啫，最紧要就系几时都好揾个机会见下面或者打个电话啊 ，send 一通讯息都 OK 嘅， 系啊系系， 嗯，咁你自己点啊？你自己喺呢个疫情里边有冇多咗好多嘅适应啊？ 适应咗。啦，而家已经系 系咪啊？ 系啦， 好习惯啦，而家系咪戴口罩啊，或者成日洗手啊？ 成咗咩噶啦？已经 成咗个新常态系咪咧？ 系啦，常态啦，系啊，咁都冇咩问题啊。最紧要大家健康啦， 系啊，系啊， 系啦， 同埋都要即系提下身边嘅人咯，即系多啲注意自己嘅防疫措施，咁啊亦都可以令到身边嘅人都放心啲咯。 系啦，而家开心好多，而家 咁 听见日日都唔系话。即系太有多个案，真系好开心。 系啊，即系好似即刻放下咗心头大石咯。 系啊，系啊，同、之前咧，哇，嗰啲心情系好差咯。 嗯嗯。 咁而家真系开心好多。 系，我都同意嘅。之前系真系提心吊胆嘅，总系觉得啊，喺你嗰区咧，你都已经担心啦、啊，会唔会行过嚟就撞到咧？ 系啊。 或者系自己大区里面咧，已经谂啊，会唔会有啲传播者咧？咁 系啊，都会惊嘅。有啲人就话咩唔打针啊？又点样啊？打针又会点啊？咁样咯， 即系好多好多消息嗬。嗯， 系啦，希望大家都要小心啲自己个健康啦。 嗯，咁你都系啦，我都希望你保重身体啦。年年都打电话嚟同我讲话，祝你个女生日快乐咁就好啦。 系啊，好开心。系啦，啱啊，今日又咁啱又今日佢个正日喎。 嗯，好有意义，叫佢听翻咯。 系，咁我系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啦。 嗯，好啦， 都系身体健康啦。 好， 咁我想佢咧系好中意听。听阿张敬轩的歌嘅， 哦， 我想即系希望你播到一首《遇见》啦。 哦，我阵间帮你找下有啲乜嘢张敬轩嘅歌啦，不如 好啊， 未必系《遇见》嘅。 好多谢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好，拜拜， 拜拜。嗱，有时好得意嘅人嘅缘分就系咁噶啦，好似我哋而家疫情咁样啦，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咧，日日都发生紧，就好似你会有啲逃避嘅心态，会唔会好似咁咧逃避未必一定是反面的，可能是甜蜜的逃避呢。逃避的亦都未必一定是一些大家解决不到的问题。 某个 他，真与假，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欢意皆大，为何仰慕多于皮窝跟我跳舞 ？Let it flow on a roll， 轻呼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h no， 手中配双上弹舞、oh, oh, oh, ，甜蜜肤浅太动。Oh, oh,这晚气氛最好、oh, Baby 别再等，嘴唇别呼吸，下夜若太狠，谁爱上厄运。 送上呢一首嚟自轩仔张敬轩嘅新歌，歌曲名字叫做《Sweet Escape》。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又离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好啦，听完陈太嘅电话，你今次轮到陈生。早晨啊，陈生。 哎，你好。 你好啊，点啊？唔好客气啦，叫我林慧得噶啦。 啊，得啦，一句啫。 啊，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嘅？ 想补足太太生日咯。 系，太太系几时生日嘅？本身 就四号咯。 吓、啊，咁而家就13号啦。咁四号嘅时候有咩表示啊？ 生日咯。 哦，系咯，冇所谓啦。啊，系啊，系仲有另一个人生日添啊？ 吓， 系咪啊？ 我而家就是补足太太生日咯。 系，有啲咩 点首歌俾佢咯？ 吓、啊，有冇特别说话想同佢讲啊？ 我哋啲老夫老妻冇乜嘢讲，祝佢身体健康咯，系嘛？ 最紧要健康咯，平时身体好唔好噶？你哋两个有冇成日约埋一齐去做运动噶？ 运动我哋高晒运动啦， 系啊， 我晨跑啊，行路摊噶， 即系日日就系咁行上行落啦。 系啊， 系咪自己买餸煮饭咧？因为 系啊，煮饭啊， 所以就成日行上行落都要拎嘢。如果系咁，唔单止净系脚嘅运动，手 嘅 运动都要。哦。咁系咪好结实下噶？ 系啊，都对你要行勤跑啊！ 哦，系咯，同埋系咪都需要长时间啊？如果做保安嘅话， 系啊，我哋挨夜好惨嘅。 都辛苦啊，所以都多谢你哋啦，即系服务住我哋嘅社会。不过即系有时挨夜都系噶，要补翻下噶，因为唔够瞓，有时都伤噶。 系啊， 争取休息咯，即系陈生都试下，即系譬如可能喺啲假期嘅时候咧，真系乜都唔好理啦，同太太讲，你俾我瞓翻够一觉先，咁叉一叉电就会好好多噶啦。 叉一电， 真系噶。 佢而家佢太太又要翻工一样咧。 吓、啊，即系轮住翻嘅，你哋系。 佢翻日跑，佢做啊清洁嘅。 好勤力啊！你哋都 洁净嗰啲嘢嘅，唔勤力，勤力得几廿岁啊？ 咪就系话，所以好勤力咯，同埋真系好有毅力啊！因为有时真系都辛苦啊！你哋两个个行业都系辛苦嘅。 系啊。 加油啦！希望你哋两个都健健康康啦。 好 啦，多谢晒你电话，陈生，拜拜。 拜拜。 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喂，早晨。 早晨 ，Bobby， 早晨。 系啊，系咪寿太啊？ 系啊。 点啊你？ 听日咧系早晨。听日咧就系我个女结婚13周年纪念，我想恭祝我哋生活愉快、幸福快乐啦。同埋咧，我1月尾20号左右咧，打个电话嚟嘅，就话我哋一家。移民过咗英国，咁而家都5个月啦。好感恩佢哋咧，两夫妇都揾到嘢做，啲细路咧都 翻学啦，渐渐适应到嗰边嘅生活咯。 嗯嗯， 系啊， 咁就好啦， 高兴咯。 嗯，你自己咧，你自己适应成点啊？ 我自己身体可以啦，我朝朝都行晨运啊，成咯。 哇，好叻喎！嗰边环境好唔好噶晨运？ 我对住个城门河啊。 哦， 系啊。 嗯嗯嗯，我以为系你跟佢哋一齐移民，原来佢哋移咗民啫。 是啊，老人家不识得去那些地方，不识讲，不识听，是不是啊？样样都不掂的。 嗯，都你如果你真的要去适应呢，又没有说不得的，不过可能真的需要一段时间咯。还有你要找回自己那个华人圈子呢，可能就会更加容易适应咯，会快一点咯。 我都不会想这一样东西的啦。 是不是都会喜欢留在这里多一点。嗯， 为此得闲过去到或者探下去咁就可以。 嗯，都系可，第时即系等佢啲疫情冇咁紧要嘅时候咧，可能啲关啊容易啲通啊，又唔使隔离啊 ，click click 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容易啲咯去探佢。 佢哋都打咗两针噶啦，喺嗰边。 嗯嗯嗯，系啦，最紧要都系平平安安啦，虽然喺两个地方。 系啦，咁我都希望。嗯，所有的人都身体健康，快啲个疫情快啲走啦。 嗯，我都是这样说，希望真的个疫情快啲走的时候，大家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恢复正常，包括了我们的经济，很多人的生意，市道，还有很多人都会很渴望的旅行事业，希望真的样样都可以好一点。 是啊， 嗯嗯，好啦，多谢你电话，秀太。 好 啦，多谢你，拜拜。有时是的，即是疫情里面大家可能经历了很多的改变，这些改变甚至乎已经有人觉得习以为常，成为了一个所谓的新常态。但这个常态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都是很想它快点走的，例如是戴着个口罩的一种闷热，可能是成日都要消毒，甚至乎是搭个车摸过东西或者出个街都提心吊胆，觉得哇真的回家你要即刻消毒啊冲凉啊这样。那这些警觉性很高的情况底下其实是很好的，但是都要可能都想想，这些习惯成为了我们的常态之后，将来应该都会落印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到再万一有下一次一些的不要讲话这么严重的疫情，可能一些小小的病痛要去一些可能比较多菌的地方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一个很高的警觉性，就会去做这些事。对于我们将来可能预防一些疾病和控制这些这样的疫情的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所有事发生都是有一些契机的，我经常都觉得。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啦。早晨， 早晨啊， 李小姐，早晨， 早晨啊，好开心又打到俾你。 系点解嘅？你今朝早有啲咩想讲咧？ 我今朝咧就系、是我儿生孙生日啊。 嗯，系今日正日啊？ 系啊。 嗯，几多岁啊？佢系 十一。 十一岁，计紧几多岁咧？咁系咪通常记年份、记日子，但系就唔记得佢实际嘅岁数咧？ 系啊，系啊，系啊。 嗯， 因为就佢喺 sorry 有啲惨。 哦，唔怕唔怕。 因为佢喺加拿大。咁、就希望佢开开心心啦，又可以翻翻学啦。佢哋翻咗都几个月噶啦。可以去练习佢嗰啲运动啦，即系佢打 hockey 啊，同埋其他嗰啲运动啦、 啊。 咁啊又可以多啲同爸爸妈妈出去运动下啦。 嗯，即系 又带埋个细佬一齐出去玩啦。 嗯， 吓、做多啲运动啦。 系啦，都系希望嗰种乐也融融，同埋平时嘅嗰个生活可以翻翻嚟啊！嗬，啲小朋友其实都好闷啊！呢个疫情咧，好多掣肘咯。 初初嗰阵时要困喺屋企同啲细佬喺屋企，即系网上读书啊，咁辛苦啲啦。 嗯，吓，同我哋香港嘅小朋友一样啦，都系隔住个屏幕啊嘛。 佢哋早过我哋要翻学，就早啲可以去即系做下运动啊，就比较好啲。如果唔系咧，就成日困喺屋企咯。 系啊，有好多都系好惨。有啲我甚至乎听到而家话，可能十二岁以下嗰啲小朋友咧，要注射咗疫苗先至可以翻学。如果唔系，就要上网课啦。咁呢啲情况都开始喺香港都亦都即系有听过有所闻啦。咁所以就真系啊，希望呢个疫情快啲走啦。咁大家可以唔使咁多苦恼啊，又或者咁多嘅担忧咯。 系啊， 嗯， 咁 係啊，咁我又即係而家又唔可以即係飛過去探佢噶啦，就喺呢度祝福佢哋開開心心，生日快樂，學業進步咁樣啦，同埋佢爸爸媽媽都唔使咁辛苦啦，阿爸又要翻工，阿媽又要湊住佢哋幾重。 我諗父母嚟講咧，雖然有時都會呻㗎，哎呀好攰啊，俾我唞下啦咁。但係通常見到自己小朋友，特別係兩個仔咧，都咁得意、咁生性嘅時候咧，就即刻精神曬，好啦，我都係同你一齊玩啦咁。 系啊，好辛苦噶，佢阿妈又要即系要即系处理家务，安排食物啦，又要凑佢哋翻学啊，翻啲课外活动去运动啊，咁样都好辛苦噶。不过有时就我家姐就帮下手咯， 都好嘅，有个小帮手嗬。 系啊， 希望快啲你可以飞过去探下佢哋啦。 系啊，我啲女都好想噶，妈咪，我哋几时可以飞过去？ 虽然咧叫做而家个媒体都好发达嘅，即系周不时都见到啲相片啊，或者系倾到电话，但系咧始终都觉得咧唔系面对面倾偈嗰种嘅感觉好唔同噶，即系见唔到个表情，或者见唔到佢成个人嘅身体动作咧，就好似觉得都系争少少嘅啫咁。 是啊，见到他们呢跟他们一起出去就是那些公园那里玩啊，跑来跑去啊，那就是不同的。 是啊。 在相上看呢，他妈妈呢成日都即有些想摆上去自己那个网页那里呢，见到他们自己在家里做嘢食啊，出去运动啊那些相啊，那就即系都好开心，今日就唔好亲住 见 咁好嘅。 系啦，咁啊希望啦，真系可以快啲有呢个机会就好啦。 系啊，咁你可唔可以帮我搵首生日歌送俾佢啊？ 生日歌啊，不如搵一首啱生日听嘅歌啦，好唔好啊？阵间稍后，咁但系可能要七点之后先播到咯，我哋够唔够时间都？ 好啊， 好唔好啊？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 拜。 哇，剩翻好赶急嘅最后一分钟，睇下边个咁好彩先。喂，早晨。谭女士，谭女士喺咩度啊？哎呀，已经消失咗啦，谭女士，唔紧要啦。嗱，希望咧今个月份咧，嗱叫做六月踏入咗去第13天啦。听日有一日嘅公众假期，唔知道你有冇得放假啦？如果有得放假嘅话咧，就好好享受呢一日嘅假期啦。即系亦都可以系多咗一啲嘅观光嘅一啲项目嘅。虽然咧今年就应该冇得睇噶啦吓，现场嘅一啲龙舟竞赛，但系喺电视上面咧，我每一年都会去支持呢一啲嘅活动嘅。当然有好多唔同嘅传统意义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啦，唔同嘅行业啦，亦都会有唔同嘅文化咧，系喺当中包含咗出嚟嘅。咁啊，希望咧听日都可以有愉快嘅一日假期啦。今个周末咧就叫做一个小小嘅长周末啦，吓，好好把握你嘅时间。如果你咧同我一样都系听日要继续工作嘅话咧，咁你都好好把握你嘅时间。工作咧亦都可以系令到你有好大嘅快乐嘅。我相信你选择咗嗰个行业，选择咗嗰份工作，你自不然喺当中揾到唔同嘅快乐啊！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Two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今天美景不能再。不要为我添愁哀，似夕阳在山如晖，像消失再可见未来。 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小二。 是小姐，这个是我们的 menu， 看看你要什么。哇， 这么贵的。我要两份 H， 一份 O， 化合物来的一只杯得了。 你真的要水是吗？ Yes， this is H2O。 化学元素听落好像一大串密码， 元素有成百几个，有什么用的？ Sam 上创实验室为你解码。 今集讲化学元素 ABC，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周家俊、 杜婷主持 Sam 上创实验室。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06，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Beautiful Sunday。 第二个钟呢，当然加多一个人下去啦。 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咁继续欢迎你收听我们第二个钟头的 Beautiful Sunday 啦。咁这个钟头呢，都多了一个的语言出现的，就是印尼语的时间啦。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Bahasa Indonesia。 Bahasa Indonesia 就是那个语言了。 就是不会呢，印尼语呢就是 Bahasa。 但教我们啊Kak Barbie， Bahasa 的意思是语言 language。 所以你如果是说我识 Bahasa 的，那人就会说 你识 language 哪一只 Bahasa。 所以呢，如果是广东话呢，就是 Bahasa Kanton。 或者 Bahasa Kantonese。 如果英文呢，就 Bahasa English。 或者你咩啲就講翻Bahasa English啦，應該人哋都識嘅。但如果你喺嗰度好大聲，我識講Bahasa，或者你應該係Bahasa個speaker咧，人哋就話。 是咯，边个咧？ 咁你如果话我识讲印尼话或者印尼语，我识讲 Bahasa Indonesia， 就先咁先啱嘅。 明白啦，所以就下次如果你想同人哋讲话，你识讲印尼文嘅时候咧，你记得一定要咁样讲啦。咁、 yes. 或者你可以介绍俾人听，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有一个时段咧，系有 Bahasa Indonesia 呢个语言系啦嘅频道嘅，咁所以都可以介绍下我哋 Beautiful Sunday 啦。咁样，其实问下格先生，你有冇发现咧？最近咧？印尼姐姐平时聚集开的地方呢，明显少了好多人啊。 是吗？有理由的，有原因的。 是。我早两个星期呢，自己是实测过的。咁咁啱先就有一个机会就去了港岛啦。咁我自己去的呢，就是中央图书馆一带啦。咁喺嗰度呢，我就顺便就入埋去维园啦。我记得以往呢，我哋都曾经去维园做过嘢，你记唔记得？嗱，嗰阵时当其实好似都系正值系星期日嚟的。是咧，我哋去维园做过嘢嘅。 哦， 咁跟住咧，就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咧，就见到哇，非常之多嘅一啲格格喺度。当其时咧，我好记得咧，我自己系拎个录音机去尝试录佢啲声啊咁样嘅。咁然后咧，喺嗰度附近咧就坐满晒。嗱，我上一次嘅印象咧就系维园连埋系去图书馆个天桥上面咧坐满晒人啦，成个维园入边嘅所有地方咧全部都系密麻麻坐满晒姐姐啦，系一张张席咁样啦。我嗰日去啦。那个花园同埋嗰个公园咧，我谂咧，我数得出咧系隔大概50米先至会有一个人坐喺度咯。少人到咁样， 但系实在系有呢、這个征象咧，已经唔系话咁少人啦，系维园咧唔系真系多人到好似以前10年前啊，15年前嗰啲咧，系已经开始慢慢有呢个征象。因为点解咧？香港咧每个地方咧都变做有啲点咧俾啲格格去嗰度聚集啊，同埋咧系有啲地方咧系唔需要系开埋印尼铺头啊，印尼银行啊，变做咧你唔需要一定要去铜锣湾，因为以前咧就个个都系净系去嗰度啫，唔会去大啲区，所以咧就变做系个个都话放完假买完嘢啊，或者一定咧，你如果喺香港你住边咧区都系咧，你如果系星期日要完成翻你寄钱啊买嘢咧，你点都要去 銅鑼灣行一行先嘅。而家好似就好似唔需要咯。 你都講得啱嘅，譬如我自己住開嗰一區啦，我都有留意到咧，即係近呢十年八年咧，係多咗好多，譬如學你話齋印尼嘅銀行啦，印尼嘅快遞投遞公司啦，即係尤其是而家係啊，嗱、今年咧咪因為佢哋翻唔到去，即係齋戒之後翻唔到去過年嘅，咁你有冇留意咧？有好多格格咧，就係揾一啲唔同嘅快遞公司咧，去收好大箱嘅要寄翻印尼嘅一啲物資咧。 冇錯，冇錯，冇錯。 嗱，我自己屋企嘅格格咧，就喺過去兩個星期啦，都分別寄咗幾次嘢嘅。咁我見到佢嗰個情況係點咧？嗱，首先喺屋企咧就係執曬啲嘢落個箱度啦。咁個箱咧基本上幾乎都過唔到門口嗰個闊度噶啦。 哦，你格格係直情可以擺個箱喺屋企度嘅。 嗯。 哦，因為 佢留到最問先至將個箱開出嚟砌嘢咯。即係譬如佢明知道嗰個人係聽日嚟嘅，咁佢就今日先砌咯。 哦。 系啦，即系教到最问，咁然后咧我就见佢咧自己托咗嗰箱嘢落去楼下啦。咁佢话原来而家啲速递公司咧就系、是，即系其实佢哋唯一担心咧就系可能某一啲区或者某一啲地方咧未必泊到车，咁所以咧就叫佢到时到后咧就拎一箱嘢落去，然之后去到一个可以停车嘅地方， 哇， 就交收咯。 格格都几好力喎，佢自己托落去喎。 嗱，首先佢係托落去嘅情况底下呢，佢係有另外一架板车呢係喺下低俾佢推嘅。咁其次呢就係呢嗰箱嘢其实虽然个面积好大，但其实入面啲嘢唔算好重嘅。 哦、 即係都可能寄一啲衫啊。嗱，如果嗰箱嘢咁大箱，成箱罐头咁就梗係重啦。咁但佢嗰箱嘢唔係嘅，即係可能係啲衣物啊，你当好似係你一个夹咁上下嘅重量囉、啊。咁你有碌推又好啲嘅。 因为真的要知道家的门口和那个 lift 有几大的，因为以前呢我就试过呢，就通常都是寄个 size 我啦，是应该都是中或者大码的。咁有一次呢我觉得就一次过寄晒去啦， 你就买咗个好似雪柜粒住雪柜咁大嘅盒啦， 就是应该加大码啦。咁嗰阵时你拎个箱返嚟嘅时候呢，你唔觉㗎嘛，因为接好晒㗎嘛，咁到差唔多要寄嘅时候呢，开嘅时候我觉得哎呀错咗啦，呢、這个唔啱，因为佢出到我门口都好咧，佢入唔到我个 lift 啊，因为我唔记得咧，我个嗰阵时住嗰个地方个 lift 咧，佢开嘅时候唔系开晒，因为有啲 lift 嘅门系开晒，成架 lift 嗰个面积厉害，因为我成日觉得我个 lift 几大下，应该入得到嘅，但系原来个门口开得唔够大，因为唔系开晒，有两个 panel 边栏嗰度咧系冇开到，咁变做咧嗰阵时咧嗰个箱咧系用唔到嘅， 收尾就即系锯细佢咯自己。 唔得噶，佢因为要系咁样个 size 就咁样个 size， 你冇得去嗰度同佢改噶。 哦、 你净系可以再拎，你又冇得同佢换，因为咧已经咧开咗拆晒啦。咁、就变咗要再拎多一个系细啲嘅咯。所以咧睇清楚。 咁、你就贡献咗你嗰块纸皮去俾一啲有需要嘅人。 唔系，嗰阵时又俾个小朋友，佢真系当嗰个纸皮系一个好好玩嗰一个玩具、好玩到不得了嘅玩具。系啦， 我细个个屋企都有一个好细嘅箱仔，都系俾佢攞嚟做玩具。最近都有，系啦， 就 攞嚟整一架火车， 就系小朋友最中意嘅。 都系嘅，纸盒呢样嘢系噶，咁不过咧，即系唔知道到底大家有冇留意最近嘅一啲热潮啦。咁如果有嘅话咧，相信咧你都会有所留意得到咧，就系、是、最近你知啦，香港又有好多唔同嘅热潮啦，印尼又有好多唔同嘅热潮啦。咁到底你留意到嘅系咩热潮呢？听只歌翻嚟同你讲一讲。 I'm loving you all day, I'm loving you all night,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Sunny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夏天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痴根 baby Sunny Hey Yo,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朝早遥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睡到三点，想起 last night 期望前，你叫我最痛快过回忆里，每次与你冷战喊过再饮醉。当初天真想衷心跟你老去，哭泣的声音尽在我心里。Girl you bring me down， 活在回忆中死去。人海中谁等待 I love you, say you too， 求你对我真心 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夏天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Baby, say my hand, yo.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仰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Miss you all day all night, Shawty, how you doing? 总会想起天真讲过同你结婚，想你为何蓝剔不服我？跟你遇见令我一生改变 ，getting better。到海角天边跟你浪漫相见，已时过境迁，不再玉白相见。想起跟你嘅 history 或回忆屈一世，回忆中寻找你 ，I miss you。So do you 求你令我死心 We will never meet again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夏天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 Baby say my hand yo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仰望着你起身 Shall we kiss goodbye 或在梦中找到你这一生只可在梦境中相见 Oh baby I still love you 即使孤单都不重要 I will be alright 是我卖了吗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我来自193的隧道三点啊，咁既然讲偶像，咁啊，梗系讲啲有偶像相关嘅嘢啦，格先生。 Yes， 咁嗱，印尼嗰度咧就有一单都比较好似全世界都有留意嘅嘢嘅，格 Barry 你都知道嘅。 系啊，因为其实你讲完之后咧，近呢几日咧，香港报纸都有不停咁样发酵嘅呢件事上面。 系关于系一个讲实。一个快餐厅啦，系印尼嗰度啦，系香港都有嘅，系推出一个， 系全球都有嘅，应该系 全球有， 但我唔知道呢个餐系咪全部都有， 五十个国家嗰度有得推出啊，有得买啦，五十个地方啦， 系 咁就有啲地方就系都比较冇乜问题啊，咁推出都人哋都冇话特别好似印尼咁样咁虚涵，但系 before 印尼出嘅时候咧，我觉得马来西亚嗰度已经都系几虚涵嘅，马来西亚嗰度都话系哎呀唔好啦，买快餐啫，使唔使咁样啊？但系印尼嗰度虚涵到咧，就变做系入报纸啊，人哋报道啊，直情系有埋啲短片啊。咁格 Barbie 系知道啲乜嘢咧？我想知道。 嗱，我见到咧，譬如嗱，你讲嗰单新闻咧，就系比较初期即系发生嘅事情啦。咁香港咧报。只再去卖呢单新闻嘅时候咧，就系讲到话咧，因为佢原来咧嗰、那个某一个即系其实叫做讲得白啲就系 BTS 嘅餐啦。 系 咁呢个餐咧就系、是要外卖先至可以叫到呢个餐嘅喺印尼嗰度。 系 咁然后咧就话咧连啲车手咧就塞爆晒呢个嘅快餐店，而令到咧某啲嘅分店咧系需要停业添嘅，因为搞唔掂啦。 啊，因为真系嘅，系呢一个餐咧，就系、是、实在都系一个月嘅三十日嘅，系印尼有得卖，就系六月九号开始啦，星期三开始啦，咁就系可以 drive through 都得嘅，因为印尼嗰度系可以你揸车咁样经过买嘅，或者系 through 嗰个快餐厅嗰度 order 去个快餐厅自己寄俾你，或者系。經過嗰啲food delivery 嗰啲 online apps 嗰度 order 嘅， 係 就係三個啫，唔可以自己 walk in 嘅，唔俾嘅 嚇， 係啦。咁所以你點解見到嗰張圖咧，就全部都係咧啲送外賣嗰啲哥哥啊、姐姐啊，去嗰度排隊著啲衫咧係同一隻顏色嘅， 嗯。 見到係綠色嘅。 係啦，即係其實都係同一間速遞公司 啦。就係嗰間啦，就係嗰度排隊。咁咧就通常平日咧啲哥哥姐姐送外賣嗰啲咧，印尼嗰度咧都覺得係冇咁多客嘅。嗰日咧就真係好多客，個個都係要買個。有啲咧，啲哥哥姐姐送外賣，我都唔知係發生咩事，因為印尼嗰啲通常係做呢啲速遞送外賣嗰啲咧，係比較係啲叔叔嗰啲，咁佢就有時等咗太耐咧，喺度問嗰、那個 外賣嗰個人，即係佢會打電話去問翻叫外賣嗰個人㗎。 嗰個 chat 㗎嘛， 可以咁樣㗎 嘛？可以㗎，去印尼嗰啲好 cool。 香港好似唔得㗎嘛，即係佢只係負責將嗰樣嘢由嗰、那個餐廳送去你屋企啫。 哦， 但係佢照計唔會打電話俾你同、 啊、 你傾偈㗎嘛？ 同你 apps 嗰度問佢，Miss 啊，我嚟呢度咧等咗咧幾乎兩個鐘咯，佢就係做乜嘢啫？咩事啫？點解要而家買呢一啲啫？咁佢哋就嗰啲 fans 通常訂呢個都係 fans 㗎啦。就話係呢一樣嘢係 BTS meal 嚟嘅，係我哋係佢個 fans， 我哋好想買，所以就唔該你啊，幫我等啦、啊，你好好人啊，你咁有耐性，你幫我買啦、啊，咁樣嗰啲。就哦、 其實阿哥哥想講，我冇耐性，不過我出唔翻去。 我、好啦好啦，我幫你買類似咁樣。咁變做咧，係第一日咧就虛冚成咁，變做好多間印尼嗰個快餐店咧就塞滿人。咁變做係人哋覺得係哇咁樣搞法，印尼嗰度都係仲未搞掂噶嘛個 COVID 個疫情 個疫情。 變做係咁樣嘛？點會有社交距離啊？點會有 social distancing？、啊、 哇！佢直頭係冇 social distancing 啦、啊！我見到嗰啲人係簡直好似以前咧。即系80年代咧，啲人逼地铁咁样嘅，逼到差唔多面都歪埋。 同埋有啲咧，直情咧系我谂吸唔到气，因为咧系实在个个人都系全部都排晒队，有啲系企凳嗰度上边咧高少少啊，有少少空气咁样咯， 好辛苦啊！我觉得 就变做咧嗰日咧有啲咧到一半嘅时候咧系停止咗嘅，系冇得再order 都冇得 order 嘅，同埋变做咧而家吓，有啲地方咧就系、是、有啲措施系罚嗰间快餐店嘅， 系因为实在太得人惊啦，嗰个嘅社交距离，亦都连带埋可能有啲车手咧就想呼吸下新鲜空气嘅时候咧，咁咧， 同埋咧嗱呢样嘢我哋话惩罚嗰啲，阵间我哋先讲啦，但系咧啲人咧等买嗰个快餐嘅时候咧就等咗两个钟啊几个钟啊先送得到俾客人啦。咁就變咗佢哋自己個 fans 個客人嗰啲就話咧，都幾慘喎、啊！啲哥哥姐姐送呢啲外賣嗰啲，不如咧佢送嚟嘅時候咧，我哋一就俾少少 tips 佢啦。第二咧就我哋整嗰啲食物啊、嘢飲啊，因為如果唔係，佢真係等兩個鐘，佢自己都冇得食飯啊 ，Gary。 同埋我想話咧，如果真係真心 fans 咧，會唔會係咁樣咧？其實佢唔係想食嗰個餐，佢只係想要嗰啲包裝。 你講得係好啱呢樣嘢，咁、變做咧係佢哋收到嗰啲哥哥姐姐送俾佢哋嘅時候咧，啲印尼嗰啲 fans 咧，啲客人咧就係俾嘢飲啦，同埋咧啲餅乾啊或者飯盒啊、或者總言之有啲嘢咧俾啲送外賣 嗰啲哥哥， 送外賣嗰啲哥哥通常都係哥哥大有姐姐嘅， 即係多謝曬你啦， 就真係就收到都覺得幾窩心下嘅，起碼佢都有得飲啊，或者係有得食下啲嘢先啦。 都 算繼續第二個 job 啦，咁直情係講咗，起碼印尼嗰啲 fans 都好啲啦。但係就話係唔需要第一日買曬係咪？格拉比上有30日喎、 哦，佢唔係諗住日日都儲啊？我唔知啊，如果一個 fans 可能真係會咁樣諗嘅喎，即係我三十日裏邊都想食呢個餐咁樣咯。 嚇！哦。 你同我系呆咗噶，望住大家，都会噶，都唔出奇噶。因为咧，我想话咧，香港都有呢一个餐卖噶嘛。我识得有一个人咧， 系 佢系中意呢一对组合嘅。 咁有冇卖啊？ 我聞說咧，佢係有買嘅，而且咧買完之後咧，佢發現咧，因為佢裏裏外外嘅都有一啲包裝係同呢一個天團相關噶嘛。咁好多時咧買嘅時候咧，大家就以為係有佢哋個樣啦，唔知點解大家有呢個咁樣嘅幻想，即係覺得應該有印埋佢個樣落去嘅。 咁事实上可能我估佢哋有考虑过，如果即係到时将啲快餐摆咗落个袋，然之后沾污咗佢个样嘅时候呢，可能又会引嚟其他一个另外一波骚动啦，咁所以呢就冇印个样啦，有啲吓。咁应该全部冇印个样㗎嘛。咁跟住我 即你係驚就嗰啲煎炸嗰啲嘢分钟七个里面就呢一个 就。 就 有两个头已经係 油 油 啦，即咁就唔得啦。 咁然后呢我有个朋友呢去买啦，买完拎出嚟嘅时候已经系沾满咗油渍啦。咁但系你知啦，你自己去买外卖，佢冇嘢装噶嘛，佢自己冇带多个袋。嗱，如果正常嚟讲咧，去买嗰个餐咧，如果真系 fans 啊，我自己觉得，我谂如果我系去买嘅话，我会自己 extra 带个袋。 你唔系净系带个袋噶，比如带个 folder， 因为你要接翻直佢先摆翻去。 哇， 但系唔得唔得，如果咁样唔啱 key， 因为印尼嗰度而家系点样卖咧？佢咧个因为系有一个叫做咩啊，系纸袋噶嘛，通常咁嗰、 个纸袋再装住入边嗰啲盒啊，咩汽水啊嗰啲。 嗰个有佢个 logo 个纸袋，而家唔装嘢噶啦。是放在一个 plastic 里面是 zip 到实的，是那个快餐店那里是这样做， 那不会知道那么多人买啦， 平 时那些东 西呢就放在平时 normal 没有那个 band 的 logo 那个， 即是那个直情是那个纸袋是纪念品来的， 是直情是画到靓未开过的， 哇、wow、 就是这样的， 香港不是这样的，香港只拿来粒的，然后我认识的那个人呢，他见到有一大 串油 渍，他回头问那个人拿到过， 佢咪有两个， 系啊，所以我有两个咯。即系你而家咧，你明白原来好犀利嘅，即系佢哋谂到好多呢啲。嗱，其实我想话咧，我未试过咁对一个偶像嘅崇拜去到，我会去追呢一样嘢咯。即系我从来咧，如果中意听一个人唱歌或者中意一个偶像啦，我最多系支持佢嘅唱片啊，或者电影啊，或者系演出咯，但我唔会追佢啲商品咯。咁所以咧，我就未试过系真系即系参与一个咁样嘢。就算你话咧，快餐店你知唔单止系储呢啲偶像嘅嘢啦，平时譬如有啲卡通人物啊，咩咩集齐一套啊，跟住又要等每个礼拜换一只嗰啲咧，我都冇试过，我想讲。你有冇试过参与呢啲嘢啊？ 如果系总言之，如果系要排队嘅咧，我通常都唔会做嘅。 冇错， 如果唔使排队嗰啲咧，我都 OK 嘅，冇问题嘅。 嗯，同埋即系呢一个亦都系一个自己嘅少少嘅心态啦。我谂如果有朝一日我真系好中意一个偶像咧，而佢又出呢啲嘢咧，如果我有时间，我又即系负担得到嗰个时间咧，我可能都会想去试下。我想感受一下呢一种感觉啊。同埋咧，格先生，你头先讲到嘅前提就系去买嘅时候啦。我见到报道咧，嗱，你头先咪问我见到有啲咩报道嘅？除咗话咧系有去买同埋买到成唔成功嘅个案之后咧，你有冇见到其中一个报道咧系讲印尼咧有人拎咗你头先讲嗰啲嘢翻去之后点处理啊？ 要整大啲嘢系 keep 到好好地咯 ，forever and ever 咯。 冇错，我系有见过其中一个报道话咧，有一个印尼嘅女 fans 咧，佢系买咗个人哋砌模型嗰啲玻璃箱啊，即系有个玻璃罩嗰啲咧，有埋个黑色底托嗰啲咧，就将嗰个嘅纸盒啦，即系印有呢个 BTS 嘅纸盒，连埋嗰个纸袋，同埋我唔知做咗啲咩，我冇睇真啦已经，就摆咗喺一个嗰啲咁嘅即系反光嘅玻璃箱里面，好好咁样珍藏咯。 要锁嘅咁样， 惊俾人攞啊嘛，同埋惊住有啲咩潮湿啊，各样嘢都要打扫得好干净啊。 应该又用射灯咁样去转一转先啱嘅。 哇，系即系仲要整。整埋呢啲， 好似人哋摆啲皇冠咁 样，系啦，差唔多啦，同博物馆嘅级数差唔多。但系咧，嗱，我听阿先查咁样讲啦，咁佢原来有30日嘅 launch period 喺印尼嚟讲，我唔知佢香港系点，因为我其实都完全唔知道。我哋上次都有一班同事讲过笑话，不如集体嗌翻嚟试下啦。咁但系最屘大家都系话，都系冇啦，都冇乜特别兴趣想试咁样，因为话佢又唔系话好特别嘅一样嘢嚟嘅，纯粹系转咗少少嘢啫嘛， 转咗嗰个 source 啫， 系咯。 就印尼嗰啲人话咧，嗰两有人系 review。关于个 sauce 系咩味道， 好唔好食咁样？ 咁就话系最好味，最好味咧都系点翻印尼嗰啲辣椒酱，因为印尼咧、你有得买，你买呢一个快餐店嘅时候系有一包系辣椒酱嘅、都系最啱 feel 咧，就系同嗰个辣椒酱嘅。咁、但系呢个系中意偶像，咁就另外一回事嚟噶啦，唔好谈咩味啊或者咩。唔同嘅呢、這個 level， 所以咧佢中意偶像咧，嗰、那個醬係攞嚟儲嘅咯，唔係攞嚟食嘅咯。 你首先要睇一睇，即系写 review 嗰个人系咪 key 住 个搣个账嘅时候咧，搣得唔 搣烂咗， 搣烂嘅时候、哎、我唔知点算。 弊啦，咁就真係十恶不赦啦，大件事啦，所以呢啲追偶像嘅嘢，我哋睇下有冇机会感受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寻日六一二反修例冲突两周年，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另外，至少十人涉嫌干犯限聚令被票控。旺角同铜锣湾寻日一度有人群聚集，警方曾经进入朗豪坊商场执法，指有人群在商场集结和叫嚣，也有人一度高叫涉嫌煽动或教唆他人分裂国家的口号。警方以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罪拘捕一名男子。另外，警方说两名男子走出山东街和洗衣街交界，以卡板和垃圾等杂物堵路，现场埋伏的便衣探员随即制止他们，并拘捕两名分别14岁和19岁男子。本港昨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都是来自印尼的输入个案，并乘搭同一航班。政府指由于有三名确诊人士乘搭国泰航空 CX798 航班抵港，当局即日起禁止有关航班从印尼雅加达抵港，直至今个月25号。卫生防护中心话，三人都是外佣，其中两人是同行人士，同样验出 L452R 变异病毒株。另外，本港新增少于五宗初步确诊个案。英国新增7738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再多12人死亡。英国近期的确诊个案回升，首相约翰逊说对于解除防疫封锁措施的睇法不如上月咁乐观。约翰逊说最先在印度发现的变种病毒更具传播力，新增确诊个案和留院人数增加问题严峻。英格兰地区原定在今个月21号解除余下的防疫限制。英国传媒报道，当局考虑押后4星期才放宽措施。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基里斯高娃击败俄罗斯的帕芙尤真高娃夺得冠军。世界排名33的基里斯高娃以6-1、2-6和6-4盘数2-1取胜，是首次赢得大满贯锦标，亦成为40年来首位在法网封后的捷克球手。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013年出道，出道8周年。 防弹少年团 BTS。 航旋风秋旋旋动 BTS 音乐之将。 点解郑中基肯唔收片酬帮冯志恒呢一位新导演？ 点解汪罗哥肯唔收片酬嚟摄呢？佢有一对好可爱嘅仔女，佢睇完我份剧本，听我讲嘢，佢好认同。我哋要为下一代做翻一个更加好、更加公平嘅环境俾佢哋。呢一套戏，我哋嘅初心就系想为一班年轻人出声咯，讲翻少少嘢。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驯服怪物的责任就交给他 了。 Misha 今次的灵感就是源自 Sweet Home 这套韩国漫画的，里面讲及人的欲念带起上来可以变成怪物，这种怪物是好还是坏呢？ Misha 决定在这首作品之中去探讨。作曲叶巧林，波多野预计，填词 Oscar， 编曲波多野预计 JNF， 监制 Edward Chan， 波多野预计 Cusson Fung。今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叶巧林《怪物》深受 version。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早晨时间嚟到7:37，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同大家睇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咯。今日咧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都有几阵狂风雷暴噶。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南风。咁啊，讲下未来几日啦吓。咁啊，未来数天咧骤雨会逐渐减少，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噶。现时室外录的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系88%嘅。 Sekarang suhu udara 28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88%. Hari ini berawan dan juga hujan, bakal ada angin dan juga petir.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0 derajat Celsius dan kedepannya beberapa hari curah hujan akan berkurang dan kedepannya juga bakal ada saat-saat cerahnya. 嗯，剛才呢新聞之前呢就講到嗰個快餐店嘅餐啦，原來呢即係我本身以為啦呢一件事對於無論係嗰個嘅偶像團隊啦快餐店啦都係一個名氣大增嘅機會啦，亦都更加係一個生意暴漲嘅機會啦。 冇錯， 雖然吓我相信呢我唔知賺返嚟同埋即係要俾出去嘅罰款嗰個嘅平衡係爭幾多啦，甚至乎有啲鋪頭要如果 close 嘅話嗰個營業額會唔會又有所抵即係抵咗打咗個折扣啦。咁但系我发觉原来咧，唔单止系商业机构，私人都可以攞嚟赚钱同炒卖。 有噶，有啲人直情系转一转手就摆上去啲平台咧就卖噶，一个杯仔咋。 咁就已經賣咗大概港紙大概$100啦。 其實我覺得佢賣得平咯、 啊。佢另外一個咧，係嗰個袋咧，嗰、那個紙袋咧，就賣大概$70啦。咁 Barbie 係咯，唔知有冇人買？但係仲有30日、啊，你日日賣都得啦，係咪啊？ 嗱， 就係最 last 嘅時候冇人愛嘅時候，你咪買咯。 如果你問我咧。如果我是本身有呢个经济能力负担得到，譬如你头先讲嘅$100加$70咧，我系宁愿唔会排队同埋搞咁耐，我就买咗翻嚟储就算噶啦。咁但系咧，我又有听过另一个讲法，就系、是、其实咧，嗱呢一类咁样嘅偶像同埋一啲品牌咧去 crossover 嘅合作咧，照计唔系第一次啊。点解今次会突然之间会蜂拥得咁紧要咧，格先生？ 因为个 Amy 有讲噶，佢哋就话咧系今次咧系第一次咧，佢哋系可以参加买佢哋有佢哋偶像 endorse 嗰啲嘢。通常佢哋偶像 endorse 嗰啲嘢咧。是买车啊， 哦、 买嗰啲贵价电话、啊， 即系佢就去到咁高级啦。 咁就呢啲唔系个个人都得噶嘛。 系， 咁呢个起码个个人都可以买到嘅时候，个个人都觉得系我有份，我都可以凑，我都可以买，所以就有呢一个疯狂啦。 咁佢都几理智、啊，即系嗱，你话买架车买唔起啫，买部电话真系有机会买到噶嘛。 都唔係個個人都得噶嘛，有啲真係係好細個，同埋唔係真係儲好多錢噶嘛，係咪？印尼嗰啲能力未必咁高嘅，但印尼呢個親情賣得唔貴噶 ，Barbie 同香港對比咧，印尼 好似 係 一半價錢啊。系咯，差唔多咯，一半价钱咯、嗯。所以我就系一听到格先生讲嘅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以佢哋嘅标准嚟到睇咧，即系如果你话炒价系去到大概$100一样嘢嘅 items 咧，佢哋真系会宁愿可能仲有30日啊嘛，学你话斋，即系仲有可能20几日啦，咁都会搏下睇下买唔买到咯。 哦、啊，系咯，同埋咧，而家咧，佢哋嗰啲 fans 去印尼咧，都筹去嗰度做个筹钱活动咧、 啊，就话筹咩钱啊？ 就话系要 keep 去嗰度筹啲钱俾啲 delivery 嗰啲。哥哥同埋姐姐， 点解咧？ 就话佢哋辛苦，帮佢卖呢个餐，咁、就系谂住系到时嘅时候有一嚿钱咧，到时唔知点样处理啊！但系真系唔错噶，多噶都。如果印尼 standard 嚟讲，因为至到6月10日嘅时候咧，已经筹到大概吓港纸10万蚊噶啦，系啊！但系咧，直情系嗰啲送外卖嗰啲 association 嗰度嗰啲人咧，就话不如咧唔好咁样。筹啦，因为到时嘅时候你要交嘅时候，唔知点样交俾嗰啲需要嗰啲、或者系同你送嗰啲人、不如如果你真系觉得咁感谢嘅话咧、直接俾 tips， 直接同嗰个哥哥姐姐啊、叔叔啊嗰啲同你讲 thank you 咁就得噶啦。 我都觉得系咯，即系尤其是比较实际啲，就系好似以前咁样啫嘛。我细个咧，妈咪都教落噶。如果有啲譬如搬运嘅师傅啊，或者系帮你送货嗰啲师傅咧，咁你可以除咗话直接俾 tips 之外咧，其实有时咧你请佢入嚟量下冷气啊，或者你请佢嚟，师傅坐一阵先啦，歇一阵啦咁，或者请佢饮罐汽水啊，食少少嘢啦，其实佢都已经系舒服好多噶啦。即时的帮助会好啲咯，我觉得。 但系头我俾你睇嗰啲相咧，搞一边系嗰啲fans 自己写张纸仔俾嗰啲哥哥咧、姐姐咧送外卖俾佢嗰啲，你觉得点啊？你都识睇啊？起码 一个知识啦，睇下家事咁，即多谢佢哋。我成张纸都系写满多谢嘅。我想话咧，我有试过做呢样嘢。当我细个嘅时候，即系我有试过寄信去远方咧，寄俾朋友咧，寄一啲譬如礼物咁样啦。咁我知道嗰一封信或者嗰个包裹咧，系会即系可能历尽千里噶啦，有好多个邮差会掂过佢啊，或者将佢派送去唔同国家嘅邮局啦。我真系写咗多国语言嘅多谢咯，即系 系 啦。跟住下一句，你知唔知写咩啊？叫佢哋小心， 唔好整烂， 唔好整烂啊！咁即系有求于人嘅时候特别好厚啊嘛。咁但系我都觉得，即系今次呢一个咁样嘅 case 咧，都反映咗大家其实都好有爱嘅呢个社会里边。即系起码唔会觉得奉旨，即系嗱，你份工系收咗钱就送外卖啊嘛。 等2个钟啦，3个钟啦。 系啊，我唔多谢你应该嘅，我有俾钱你赚噶嘛，因为其实系有服务费噶嘛，基本。咁但系即系证明咗大家都会有一个心态就系、是、啊，真系辛苦你啦，希望真系可以用。自己最真实的心情和那个方式最直接地去多谢他们啦。Smooth like butter, like a criminal undercover, don't pop like trouble, breaking into your heart like that. Cool shade, stunner, yeah, owe it all to my mother. Hot like summer, yeah, making you sweat like that. Break it down. Ooh,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I'm not too hard to do. I got the superstar glow, so do the booty. It's the first step right left to my beat. you. Remind me you got it bad. Ain't no other that could sweep you up like a rubber. Straight up, I gotcha. Making you fall like that. Break it down. Ooh,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I'm at your heart and you do. I got the superstar glow, so ooh. Do the boogie night. I'm the nice guy, got the right body and the right mind. Rolling up the party, got the right vibes. We like haters. Fresh boy, pull up and we lay low. All the plans get moving with the bass low. Go army right behind us when we say so. Let's go. 二台话你知， 克里斯是印尼一种特殊的不对称配件，它被当地人认为具有魔力，既是武器亦都是一种精神象征。 目前所知，最早的短剑住于1360年左右，很可能透过爪哇岛而传遍东南亚。 克里斯在印尼被视为全家之宝，非常珍贵，再加上它富有精神灵性和神话传统，短剑已经成为护身符、皇室护卫的辅助武器、庆典礼服的装饰、社会地位的标志等。 不要以为只有男士可以佩戴克里斯，女士都可以的。不过为女性设计的短剑尺寸就会细把啲。 近年由于社会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克里斯的铸造已经近乎停止，想保存这种传统手工艺亦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啊，头先讲咗有赞啦，咁佛方面又点啊，格先生？ 我佛嗰边啊，就系、是、啊，嗱，耶加达咧，成个耶加达32个 shops 啦、啊嗯，有12个咧就收到个 written notice，、嗯、即系去嗰度警告佢啦、啊啊啊，然后咧19间咧就要 close 1日24小时。嗯，咁另外一間咧就係、是、有要 close 3日，要閂唔可以做生意3日嘅。呢、嗯、個係耶加達啦，耶加達同埋有啲咧就應該有機會係會被罰款嘅，但係罰款呢樣嘢未講。但係最犀利就係萬隆，萬隆係另外一個city 嚟嘅，應該都幾熟悉嘅，香港啲人去過嗰度嘅。咁嗰度係得12间嘅啫，咁12间全部都罰款，但係罰款就唔係太多嘅啫啲錢，但係全部都罰。然後咧，裡面咧3间咧就係14日唔可以做生意。 哇， 係。然後咧呢一啲全部乜嘢餐都好，冇得有餐啦，全部 stop。 所以咧变做咧万隆啲人咧系要买咧系冇得买啦，系咁先。 但我想话咧，我听到头先呢啲所谓嘅罚则咧，系只会令到啲人更加疯狂，同埋更加迫切咁样喺剩翻有开又或者有货嘅地方， 或者系要卖嗰啲系咪啊变做70蚊啊或者100蚊嗰个一个杯？但系咧变做咧香港有啲人咧，啲印尼嗰啲人咧就系卖变做系真系因为你哋印尼都系咁咩咯，咁中意咯。我哋呢度都试下啦，咩味啊？咁买完咧就系影啦，然后摆去社交平台啦。咁就印尼嗰啲人话：哇，你哋香港都系咁样啊！啲香港嗰啲格格就话。唔係啊，冇啊，我哋都係咁樣買啫嘛，係想知道有咩咁特別啫嘛，即係咁樣咯。 不過真係爭好遠喎，我覺得個反應，即係香港都有反應嘅，我覺得都有好多嗰啲樂迷咧去做呢件事，但係就真係冇印尼嗰個情況咁誇張。同埋我想話咧，我第一眼見到新聞圖片咧，其實有好多份嘅報章咧，印尼報紙先啦，跟住之後香港嘅報章亦都有採用咗一啲嘅印尼嘅圖片啦。 我唔係第一個寄俾你 嘅，你係第一個寄俾我㗎。 Okay, okay. 你寄咗俾我之後。几日我先见到香港有呢啲相关报道嘅， okay. 但你知唔知道我最大嘅一个感觉系乜嘢？我最大嘅感觉就系、是、啊，点解咧次次咧去到呢啲相嘅时候咧，硬系会捕捉嗰啲人咧系拉低晒啲口罩啊！即系同埋嗱，你衰社交距离都已经系衰噶啦，你仲要拉低埋个口罩，仲要上晒报纸，仲要唔净系印尼，我住全世界报纸而家都系等紧你嗰张拉低口罩嘅相。咁跟住我就哎呀，真系完全大件事啦！今次想唔罚都唔得啦，咁系啦，所以真系啦，要注重下啲社交距离之外，亦都系真系要戴好个口罩，好紧要噶。 要噶，因为成日疫症都未过啦，疫情都未过啦，所以真系仲系要做翻应该要做啲嘢啦。Jadi social distancing tetap ya kak ya karena tetap juga masih belum berlalu. Jadi dan juga pakai masker tetap, cuci tangan iya, paling enggak 20 detik pakai sabun dan kalau enggak punya ya pakai hand sanitizer. Udah gitu hindari ke tempat-tempat yang ramai. Juga secara bersama juga kita masih harus social distancing. Kalau di tempat yang public transport atau tempat lain aja tetap maskernya iya. Dan di rumah juga siram air di pipa Utrap. Kalau seandainya sakit pakai masker cari dokter bisa ditangani. Kalau ingin boleh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untuk dapat informasi. Dan juga di Hong Kong itu vaksinasi COVID itu gratis untuk semua Hong Kong resident. Boleh booking melalui komputer di online booking system dan juga lewat HP ya. Jadi bisa menerima dua macam vaksin, bisa pilih sendiri. Satu namanya BioNTech, satu namanya Sinovac. Jadi pilih yang mana, jadi boleh konsultasi dulu. Apakah badan sendiri cukup sehat untuk divaksin. Dan boleh pergi ke website di www.covidvaccine.gov.h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冇错啦，咁亦都系关于疫情嘅相关资讯同埋一啲嘅提示啦。如果想知道多啲嘅话咧，咁就可以上到呢一个网站嘅www.covidvaccine.gov.hk。 Dan juga orang tua yang ingin supaya anak-anaknya bisa masuk sekolah yang bagus, bisa dapat pendidikan bagus juga harus ingat ya, kalau seandainya untuk masuk sekolah itu tidak seharusnya untuk memberikan suap atau memberikan sesuatu gratifikasi kepada sekolah supaya bisa masuk, karena ini adalah sesuatu yang melanggar hukum dan juga bisa dihukum maksimum 7 tahun penjara dan denda 500 ribu Hong Kong dolar. Jadi tidak boleh untuk mendapatkan tempat di sekolah, jadi memberikan keuntungan kepada staff, kepada sekolah, kepada manajemen ya. Dan ini bukan cuma soal uang dan cash, termasuk pinjaman, hadiah dan layanan lain-lainnya. Jadi kalau seandainya ada begitu bisa dilaporkan ke ICAC yaitu Badan Anti Korupsi di Hong Kong. Jadi untuk informasi boleh juga telepon ke hotline korupsi di 25-266-366 atau ke website www.icac.org.hk。 这个是关于防止贿赂的一些详情。他这个最后一句我觉得很得意，这个是非常真实的，但他就是说做父母要树立一个好榜样给他们的孩子看，等他知道公平的重要性和守法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多些关于这些防止贿赂条例相关的事宜，可以上到 www.icac.org.hk 那里就是看多些详情，或者如果你要举报贪污热线就是2 5266366，亦都可以系跟住佢翻呢个热线去举报啦。 Dan karena pandemi ini juga masih belum berlalu dan menyebabkan juga tekanan ekonomi buat buat keluarga-keluarga ya, baik yang bekerja ataupun yang bekerjanya itu waktu kerjanya yang kurang cukup. Jadi untuk mendukung keluarga dan individu dengan kesulitan keuangan, pemerintahnya itu juga dalam skema tunjangan keluarga yang bekerja, biasanya persyaratan untuk jam kerjanya itu sebegitu, sekarang jumlahnya itu dikurangi agar bisa mendapatkan bantuan ini. Jadi untuk keluarga yang, jadi ini klaimnya itu dari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ya. Jadi untuk anggaran tunjangan dasar itu diturunkan dari 144 jam per bulan jadi 72 jam per bulan. Dan untuk yang anggaran tengah dari 168 jam jadi 132 jam. Dan ini juga pemerintahnya itu sudah meniadakan untuk transport subsidi skemanya supaya untuk dimasukkan dalam tunjangan pekerjaan untuk keluarga ini. Jadi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nya di www.wfsfaa.gov.hk atau telepon ke 2558-3000. 关于这个在职家庭的津贴计划呢，就可以去了解多些的详情啦。致电这个查询热线 2558-3000， 又或者是上到他们的网站啦，www.wfsfaa.gov.hk， 可以查询一下相关，看看自己合不合乎资格啦，又或者有什么类型的津贴呢可以帮到你，可以纾解一下你暂时的困难啦。那格先生，今早上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资讯和新闻发放啦，要等到下个星期才可以再有 Beautiful Sunday。 Iya Kak Barbie, ketemu minggu depan ya. Hai lah, 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arbie 林慧同埋格先生嘅 Beautiful Sunday。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Till the end.